听到是来自朴慧晶《结婚》，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周一下班快乐，满满正能量的我回归上班，那同时带给你们好心情和好音乐了，也希望下班路上的你和我一样。我就想问你们，周末是不是都玩的歇休息的特别爽呢？我相信你肯定会说，当然没有了，没有休息够呢。可是呢，我觉得啊，是这个样子的。告诉你们，如果休息多了，这可能会给自己增加很大的惰性，就越休息越想休息，然后越玩越想玩。有一天我们就上班是干嘛的？所以呢，物以稀为贵，对吗？那周末了啊，这个估计大家伙就是出去玩了、喝的或者在家睡觉的。周末时候呢，我小侄女就来家里玩了，然后呢，他吃水果不好吃，弄得满地都是，我就生气了。他大概有三四岁的样子啊，具体几岁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姑姑怎么当的啊？我真的不太清楚他具体几岁，就跟大家说这个意思啊。就我就生气了，他就很萌的看着我，两眼泪汪汪。其实他并不想哭，然后就装作很委屈的样子，说我说话还不清楚。你别生气了，反正说的特别的模糊，要一下子就好吧，真的被他萌化了。所以呢，当时我就萌生一个话题，当你把别人惹生气的时候，那你都是使用什么大招去哄人的？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那微博私信我收到很多朋友说，淑君每天下班都能听到你自我介绍，那没有办法呀，大家找不到我也不想的。 去留言就好了，或者呢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 TJ_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喽。今儿的开场曲是送给所有的朋友，来自 Tanya 蔡健雅，好想放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如果这同伴是反面，把咖啡喝完，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FM 太亲密的关系像不像海底看着温柔的草，美丽的鱼，冰洗太久，一瞬间快不能呼吸，秘密会不会是某种氧气？有没有一种孤僻能被最爱的人面无表情，躲在自己的世界混乱或沉迷， 这是单纯的不想被干预。盼望我的解释，我的心能不能顺便翻翻我的心情。我们有个性不同的心灵，所以有动线不同的情绪。当爱情只剩嘴巴，少了耳朵就变得你只相信你猜测的。当感应在你我之间不再流动，该怎么说？没事不代表活着。当爱情只剩眼睛，少了耳朵就变得你只看到你怕看的。我努力也解释你流泪激动，但有些事不仔细听不会懂。有个见不同的心灵，所以有动线不同的情绪。当爱情只剩嘴巴，少了耳朵就变得你只相信你猜测的。感应在你我之间不再流动，该怎么说？没死不代表活着。当爱情只剩眼睛，少了耳朵就变得你只看到你怕看的。我努解释你越流泪激动，但有些事不仔细听不会懂。 你们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 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位，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到了我们 FM 车友会点名时间，看看周一的下班路上我们的车友都有哪些朋友来了呢，我们就点两个人吧好不好，因为我就不想点后面的了啊，来晚的就算迟到了啊，我们看到了虾、猪虾还有傻狍子，都是两种生物啊，欢迎这两种生物，能不能下次改个名字，敢不敢改个名字啊，好了，后面的我就不点了啊，你们自己要去面壁反省了，为什么那么晚来，关注到我们车友会之后呢，来分享一下今儿互动话题，就是当你把别人惹生气的时候，你都用什么大招去哄人呢，我们这边看到了杜佳明说到了，必须主动认错啊，然后再吃点好吃的，我觉得如果把我惹生气了就给我好吃的就完美了，我就不生气了就是这样，没有原则是吗，乐凡西说到了，不哄凉拌呗，我才不哄呢，任性的公主啊，这边还看到了默默达，他说说我儿子吧，3岁11个月了，我就说了，哎，怎么说你不听呢啊，是不是想挨打了，儿子特无辜的看着我，我喜欢你呀、然后这个妈妈就说了，你以为说喜欢我就不用挨打了吗，不听话照样打，儿子又说了，妈妈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呀、 然后这个妈妈就无语了，就不生气了，儿子就说喜欢你呀，你就不舍得说他了啊。好了，我们先说到这里，歌曲过后再来分享今儿互动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啊，搜索新浪微博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或者呢官微当中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歌曲来自马扎卡带来的 Alien。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祝福我两耳俱新，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 约定来自周慧，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微博当中我们继续看到了事实特别有正文啊，他对于今天互动话题就说了啊，惹妈妈生气我就直接拥抱扑倒家中装疯卖傻。又看到了红豆拌黑豆啊，他说了请客啊吃啊，哎，这个对我最有效。盒子说我抢到是沙发吗？对不起，不是。他说惹老婆生气，多数时候就带她吃好吃的就消气儿了呗。好像女孩子都喜欢这个样子啊。糖果意大利泡，他说到了，惹了领导生气怎么哄？亲亲抱抱，举高高嘛。这领导绝对就再也不理你了。迷雾阳光说，气人的时候不讲理极了，越气人还越跟别人讲歪理。当消气儿了，我会道歉的，承认自己情绪失控，蛮不讲理，直接说：“哎呀，我错啦，对不起，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这个是非常实际的啊。Crystal 说到了，惹老公生气就故意做很愚蠢的事儿，逗笑了不就好了吗？生活当中就是应该这样啊，多一点风趣幽默。超级酷的王能耐，他说：“我的天呀，绝对不惹我妈，一生气就是冷暴力，太可怕了。”其实冷暴力比发火更可怕，而且就是别让妈妈真着急生气，这样对身体可不好。

那些是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扛扛棍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本周系列 Worth 你 get 了吗？怎么样，是不是我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系列听起来非常的国际化呢？对，这就是走国际路线，没有办法。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账号 TG 下划线 MFM 1005，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关注就好了，稍后直接把答案以微信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好啦。好了 ，Words 你 get 了吗？我们来听听看啊，考验一下大家的英语水平，来走走国际化路线啊！ 你给我说单词，别唬了我。 站在单词这开始啊。 OK， 苹果 ，Apple， 两个苹果 ，i 两套， 大苹果 ，iPad， 汽车 ，car， 火车 ，horse， 跑车 ，car， 大货车就大货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Day Day Up。 好啦，我们这个国际化的音频也是听完了，怎么样？大家都能听出来是什么吗？那么，准备好答题喽！我今天的问题就是 ，iPad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啊？我知道你们的英语水平都特别棒啊。从音频当中获悉获得的资讯是什么呢？ iPad 用中文翻译过来。行，大家继续发答案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今天幸运听众将会获得开心麻花话剧门票两张，看谁这么幸运啊！这首歌曲来自张杰，《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来， 看月亮爬上。想听说最近你也在失眠，一个人发呆，喜欢你笑得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表白，嘟嘟嘟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没我可怎么办？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有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美好未来，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谁在为谁等待，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The answer is coming。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揭晓之前呢，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朋友来了啊。你看看这个叫狗猫耗子兔，全是一堆图画的这位朋友，他答了一个什么呢？我说 iPad 用中文翻译成什么，肯定是从音频获悉呀。刚我们播放这段音频，他给我来了一个 iPad 德。好吧，还有差不多小姐答了个苹果派呀，你们太有才了，不听这个音频就直接答答案啊。你看，然后春燕答个爱手机等于我的手机等于爱手机，什么呀这都是。还有答哦，涂丽涵答个我的平板电脑 iPad， OK， 你们英文都学得太好了啊，连问题这个音频都不听，在下实在是佩服啊。后面还有答烂苹果的 I'm yours 答个烂苹果，然后子墨妈说我没听啊，我走神了。行，这都算答案啊，你们都太，你看冯宝学答个苹果派呗，苹果派挺好吃的倒是。 好了，后面来再点个名，放风筝去，凡凡，双子双，米嘟嘟，春天有萝卜，堂哥的孩儿他爸，蝈蝈，还有看看宋什么晴空园，丽花朵等等等等。好了，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什么呢？ iPad 从音频当中获悉，中文翻译过来叫做大苹果。你看，车是什么 car， 跑车什么跑 car， 大货车什么大货 car。很有意思的一段音频啊。那么我们幸运大转盘转起来，转出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就是开心麻花话剧门票两张。好的，停到了叫做花菜黄的这位朋友，哇，你的图片非常有意思啊，是一个小法斗背着书包啊，恭喜你获得了开心麻花话剧门票。今天狂躁万岁 Words 你 get 了吗系列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约。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互动话题，今天说的就是你把别人惹生气了，你都是使用什么大招去哄别人的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收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先听歌，来自飞轮海 SHG 谢谢你的温柔。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一月到二月车险到期，为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进入了另一个天体，体会着那飞翔的刺激，伸开双臂，我要拼尽全力狂奔向你。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所有默契，所有动力，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消除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的动力。 全带来的深呼吸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新浪微博当中的话题。今天要说的就是如果别人生气了，你都是怎么使用大招哄的。都是分享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对吗？其实我惹别人生气，我就别生气了，卖个萌呗。其实我还是没有什么创意哄人的方法，其实根本就不会哄人。我最擅长的就是把别人惹生气了，然后其实也就不管了。这边看到了冷对万夫，直接来个刷我的卡，刷他的卡哄别人，那以后你就小心着点吧，小心这卡爆了。爱是鱼说从来不哄，我们双鱼座只会被人哄。那我觉得你是个男生，如果把别人惹生气了，还是偶尔要主动承认一下错误呗，是吧？这边看到了春庭月光说拿嘴哄呗，哄不过来就拿钱哄呗，再不行我就不哄了。 任性啊。润说到了，岔开话题，不提争论，要不要吃啊？不拉不拉什么的，反正就是吃呗。从今往后说到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加一个羊腿。哎，你说到羊腿，我还真想吃了啊。还看到杨毅佳慧来报道了，还有后面木木玉峰他说卖萌送红包呗，这个方法是挺好的啊。我反正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把红包去了。好了，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想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盖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留言，这首歌曲来自薛凯琪费洛蒙。 听着 MyFM 100.5的好音乐和一杯香浓的热巧克力，就是我保持好心情的秘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某个人写信，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写一篇，一捺写错就用橡皮擦。六月我在田野里骑车，用彩色的天气给某个人唱歌，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唱，均匀的呼吸，唱错词也不着急，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看破，是学不会抢夺，人间的烟火那么辽阔，我丢掉了线索，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泡沫，是不想要枷锁，成我沙漠小小的车票叫某个人的家，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慢的唱，一草一木享受着孤独，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看破，是学不会想多，人间的烟火那么辽阔，我丢掉了线索，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并不是泡沫，是不想沙漠天使的梦，我微笑着路过，某年某月我已经老去，用深深的皱纹等某个人的吻，我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慢的等，一等一生做一个人的梦，一等一生做一个人的梦。 慢慢的我来自许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互动话题，你惹别人生气了，你都是怎么去哄的，使用什么大招呢？杜佳明说了，哎呀，我媳妇儿刚答对了狂躁万岁的答案，可是没有中奖，生气了，那我带她吃好吃的去吧，怪我喽。这边看到了睡不醒的畅畅，他说转账呗，吵得越凶我就发的越多呗，这是成正比的。后面看到了帅哥说，如果是我媳妇儿的话，我会一直问她，你别生气了行吗，你别生气了行吗，你别生气了，你别生气了，直到她不生气，我估计最后就是被你弄得很无奈。一言难尽，她说的，老公惹我生气了，必须给我买包呗，包治百病嘛。好吧，你们都太有才了啊，就是我什么时候能有个给我包治百病的呢？好了，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那么一段资讯过后，先听到是黎明看上他。

来自 Toplo。 那么再来分享一波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啊，分享到就是你惹把别人惹生气了，你都用什么大招哄人家呢？一个人精彩说道，不想上某老师，哎哦，不哄不哄，越生气越气你，直到给气笑了。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有点难。憨憨熊说到了结婚纪念日，可是呢他却不在，是今天吗？没关系，有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这么多听众陪你哦。后面还看到了石头剪刀布，他说今天我就给惹生气了，给他买了好吃的，9981难，革命尚未成功，我呢还需更加努力，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男他还是女他，我估计是女他啊，男生嘛，就是。一定要保护小女子，不要跟小女子去计较，对不对？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哄人的招数，无非就是发红包、买吃的。你说，现在社会都这个样子了吗？但是实际点好，是不是？当然了，这个惹生气了，真跟你生气的，那肯是至亲至爱的人。所以呢，小生气、小打小闹都是很正常的，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闺蜜之间啊。 好了，分享完我们听众的留言，继续来听歌吧。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苏打绿《十年一刻》。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身上漂亮，披狂嘴上流浪、yeah、那两人说带着脑歌舞起发，白花手上飞扬、年岁的河里三百趟，那江水走遍大街小巷，不管深深的寂寞愁，抛楼桃也能让你激昂。宁愿舍一顿饭也听你唱，可能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唱了又唱，可是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在台上，去上战场、将心灵的面具涂化，那角色穿越时空长廊、yeah、不管是冰雪与风霜，那个断肠人在雨水一方，消磨着一身魂也陪你闯，可能忙得又忙，伤了又伤，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唱了又唱，可是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在台上，怎么对你讲十年的梦聚成灿烂那一分钟的梦，哦哦，生命舞台发光的人却不是只会说，可能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唱了又唱，可是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在台上，可能耗尽坚强， 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张宇。My FM。 两个人都要负责任，有些成长来自成人，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不在乎的眼神，内心悄悄破损，在午夜的时分被一个梦给拆穿，没忘记那个人，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小小孤单，偶尔小小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只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有泪承认，我终于挣脱怨与恨，年轻总习惯去争论，要别人找我的剧本，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每一次记忆的翻滚，既美好也残忍，让旧情有余温，将我困在早应该要离开的空城，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小小孤单，偶尔小小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心顺其自然，只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有泪又茫然，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对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偶尔小小孤单，偶尔小小浪漫，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不想再背期盼，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只是那点不安，只是那点心酸，总会忽然扩散，让心有泪又茫然，期望有人陪伴。《 顺其自然》来自黄小琥。听完歌之后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个有点奇葩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你看年根底下了嘛，尤其女孩子嘛，爱美，对不对？她要在自己的脸上做功夫了啊。那么发生在成都的啊一件事儿，成都一个大妹子，她在去年的时候呢，去美容店，然后纹了一个眉，纹过之后呢，就吓一跳，这眉毛呢棱角分明，就好像刀切的一样，而且你说棱角分明，可能也会挺好看的，但是呢这颜色特别黑，我看到这个图片真的像关公一样啊。这个成都妹子就说了啊，都是这个眉毛害自己就变丑了，真的是不好看啊，而且就是因为这样没选上董事长助理，他就要求这美容店呢退还他纹眉的1900块钱，美容店老板就不答应了啊，不是，就主要你去年纹的，你今年你干什么去了？我觉得纹眉前真的挺漂亮的，但是纹眉之后你懂的，所以呢也提醒各位爱美的女孩子们，咱们就是在做之前呢一定要考量好，然后去美容店之后你要 看一看他有没有专业的那些资格证书，尤其是美容师们，他有没有去拿专业的证书，一定要看清楚。毕竟呢，这是用作在脸上的，而且这些染料你要看它合不合格呢，有没有合格证什么的啊。好了啊，我们听完这个消息呢，就继续来听歌，来自 SHE 五月天。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害怕你忽然回过头看我。 他比我懂得温柔，好过我，总会忽略你的爱了，才明白失去后才没资格说挽留，因为他会比我爱你，你说比从前快乐。他比我更适合，爱都走了我才懂得，还奢望你能记得，想起我也会舍不得，过去那些伤心 他比我更适合，来自胡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个暖心的事儿啊，天比较凉了啊，晚上没有太阳了，我们来分享温暖的事儿，发生在长沙理工大学的一个事儿。有一个大学生呢，他就是下楼扔垃圾的时候，被一个塑料袋上贴的小纸片吸引到了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原来有同学啊，他不小心打碎了玻璃杯子，这怕阿姨清洁的时候割破手，特意呢没扔到垃圾桶里，他放了一个很高的绿色桶盖上，上面呢还特意贴了纸条，就是写到了阿姨您好，这个垃圾袋呢是破碎的玻璃，您在做这个清洁活动的时候呢别伤到手了，辛苦喽。很暖心啊，就是因为以前也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里面有碎玻璃碴子，当清洁工人呢就是去清理的时候，他不知道呀，他就开始清理，一下子就把手割破了很多个小口子，只能说这位同学真的很细心，很暖心哦，向他学习吧。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听到的是王力宏你的爱。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

是真的很难释怀，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得成我泪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被出息 来自蔡依林的老歌《倒带》，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淑君。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啊，这个快考试了嘛，大学相继的也开始都放假了。那么，一个22岁的大学生呢，他玩电脑玩特别的溜，曾经获得了全国级计算机大奖。那么，在2016年开始呢，他频繁的入侵四川多家高校的教务系统，帮这些挂科的学生篡改成绩，牟利4.8万元哦，哇，真厉害啊！目前呢，这个学生是因破坏计算机系统罪，然后就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啊。你说你这能耐你用到正地儿多好呀，能为自己为国家为社会创造多少福利呢，是不是？可是正道你不走，偏偏走歪道啊，哎呀，可惜可惜，但是希望你出来以后呢能够重新再来。继续来听歌，希望你有勇气重新再来吧，来自梁静茹，勇气。 说要放弃，爱

最强男女演员，你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说直到见面，终于来到了春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我愿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来自陈奕迅 I do。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另一位男神胡歌的消息。那么胡歌呢已经停工休息很长时间了，最近呢就有港媒爆料说这个胡歌呢似乎仍将休息下去啊，他呢是拒绝了包括杜琪峰导演在内的众多戏约，预计今年去美国修习英文和电影导演的课程。那么学的导演当然就是学成之后回国当导演拍处女作。那么胡歌呢也是曾经微博发文提及说，如果有机会踏踏实实学习，愿意放下眼前的所有，看来呢这一次去意已决，不然呢也不会拒绝这么多的戏约了啊，这么多大导演的戏约，你说说下了多大的决心呢？也希望他能够学成归来，然后为我们国人带来更好的电影作品，最好是自导自演，那就最棒了啊。只是胡歌的这些影迷们可能又要等了，哎呀什么时候回来又开始盼了，不管怎么样等待都是值得的。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 The Beatles Hey Jude。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羊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usic Party，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Hey Jude，Don't make it bad，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

就从遇见你的那天起。 一首老歌啊，玉，这里是 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身边事。最近呢，广州的一个男子他开着车，他开车他干嘛呢？没有专心开车，他就对着电子警察做鬼脸儿，然后呢，他就被罚款100元，扣2分。交警就说了啊，司机开车过程当中，你居然双手离开方向盘，眼睛看向别处，这么危险的开车行为，不罚你罚谁呢？正在开车的朋友们，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有多少次你在路过那些电子警察的时候，也是冲着他摆笑脸儿，比个耶的手势呢？有没有你呢？我相信你笑了吧，正开着车的你正在笑吧，说哎，淑君，其实我也这样做过，因为曾经呢我也这样做过，所以在这提醒你们，一定要专心开车，路过电子警察的时候，他在拍照的时候就尽量好好开车啊，别在这儿找镜头感，注意安全驾驶，我提醒你们喽。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后将会听到张惠妹掉了。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去飞，怎么适合？ 101.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你的眼睛在说我 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蝴蝶玫瑰，自己作戏，告白气球，风吹的堆积，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跳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亲爱的，别任性，你 告白气球来自周杰伦，在下班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曲，送给所有正在路上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向你们告白了。时间来到了19:46，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一眨眼三个小时又过去了，每天上班时间过得是最快的。其实不要以为我每天就上三个小时，白天我还有别的活干呢，我还有别的工作呢，好吧。每个人呢在工作学习时候都不容易，都很辛苦，那么回到家中好好慰劳自己，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就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相信有一天会有回报的。好了，正在路上朋友们注意安全，安全到家咯，我也下班了，明儿见咯，拜拜。 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季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晚上好，这里是 MyFM 一零五 MyFM 不眠夜，我是 Harry。 前段时间呢，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后呢，就导演冯小刚曾在自己的朋友就发布了新片《芳华》选角的信息。哇，整过容的面谈啊，可想影片的颜值是怎样的，很是历代。那他自己也表示呢，说很多往事的时候呢，脑子里面就一片黑白的画面，唯独文工团的声音在他脑海里面就出现着各种颜色和彩，那同时呢也有一些芳香的味道，因此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芳华。一开始其实我听着是以为人名哈，也是很有一种红色记忆的一种年代吧。 OK， 到时候一起期待一下。好的，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 来自李荣浩李白。 去看失踪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强。喝了几大碗米酒再来，是为了模仿。一张信徒的那幅是谁的虚晃？第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多么不流行的梦。都应该乐在出门闯荡，才会热情买账。摇篮，我要选李白，在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人在。要是能重来李白，至少我还能写成白头都女改。要是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我都认崇拜。再离开了模仿，一出门不想吐的那幅是谁的书？你依靠一个亲爱的对方，我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怎当，才会有人热情。要是能重来，我选李白。几百年前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选我要选李白，这才能写写诗来澎湃都欲盖。要是能重来李白，创作也能到那被那么多人宠爱。要是能重来， 精挑细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这里是属于你的 WiFi 一零零。我以为 现，爱情是一场残酷的谎言。太愚昧，太依恋，你去自由飞，你实现，爱决定在今夜。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th.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你的 MyFM 0.5 MyFM 不眠夜，我是 Eri。 我们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夜晚呢是三度，是北风三到四级啊，也是比较冷啊。大家如果晚上在外面的话，衣服一定要穿多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优的。那明天呢是零下，晴天，北风三到四级，可以说是一种久违的晴朗好天，突然让我有种哎呀不太适应了啊！闻着这种空气清新，那么清新，一到这种晴朗的天气呢，就有一种突然想出去玩，想到外面去看更大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还有就是天气好的时候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可以到我们公众平台 FM1005 去留言，当然今天也可以开通这样一个互动留言方式。 OK， 好音乐继续，来自陈志鹏和他。 是睡着了，他还在想他。窗外雨好大，他又回家。不能拨通的，自言自语的，他好想他。分开就分，他说已不爱他。他说他不会困住他，写回像童话，不挣扎，爱真的走啊，是理他和他，他是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抱着他在而说爱他，直到多想再见他，就算再多难，就算再次太伤吗，和他说说话，哪怕离离好吗，再动今天他爱的他和他，阳光在脸，时光在视听下，他也辛苦吗，不是理他，他是我爱他，全世界只有他，着他在耳边说啊，知道吗，多想再见他，就算再多爱他，就算再看伤疤，再说一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时间旋崩塌，他心碎成沙，他的明天该去哪，谁会成为他，故事里熟悉的他和他，他是否记得他，是越走越远的那，多想再见，就算再多代价，就算再伤疤，和他说哪怕一句你好吗，想他， 牛弹琴，谁的世界无限可能 ？MyFM 一零最新好音乐 ，MyFM 全力舒展，舞台 My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你跳，属于你的派对不打烊。登录 MyFM 一零零五微信或者蜻蜓 App 不间断的好音乐。 放肆听，尽情爱 ，iFM 一零零点五。大家好 ，myFM。 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音乐的感染力大，在夜间这个时候呢，突然听一首关于周杰伦的《安静》，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欢迎回来，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 Harry。 那在之前江苏卫视跨年潘玮柏的表演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啊，一首《壁虎漫步》勾起了多少记忆。那最近他的新歌呢，是与官方单曲《慢动作》MV 首发，里面演绎了暖心的哥哥。无论妹妹童是在辛苦拍戏，还是学习生，他都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与陪。那 MV 结尾处呢，剧情的反转，更爱的陪伴再次升华。来自潘玮柏，《壁虎漫步》。 在那唱歌忘了转，还真的有点热，我头晕眩，真的好渴。冰箱里面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桌上红泥罐头突然开口，表情看我又在梦游。我从沙发掉冷了很久，这屁股趴在地上，我醒来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Here we go， 我是壁虎，我是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有你这是苦。加油，发现我适合在生活，闭上有着壁虎在漫步，突然之间觉得实在是酷，一栋旧的仓库，没有人的空屋，有股懒洋洋的在漫步，但他刺激我很迅速，像我们精准的舞步，分不清是大舞还是梦游，在跟这支舞的名字是叫壁虎在漫步，但 girl 不像蚊子傻乎乎，蛇住我是壁虎，等待我 是难分辨的，靠近一点，别人的动人 就站在我的眼，然后就将你的手牵。你站在我这边，不过也在一瞬间。 拍拍尘土，说要上路，我就是停不住。我们心跳舞叫壁虎漫步，对那地板有礼貌是我们壁虎一族最基本的财富。就算你穿着二手的牛仔裤，你要有那一流的技术，完美演出。不是手脚在忙碌，辛苦就是别人是错误。我是壁虎的王子，你是蝴蝶，别被抓不住，又要硬着石头。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找图漫步，不是一种爸爸找的壁虎。我是壁虎的代物，你是蝴蝶，别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石头。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图，不是一种爸爸找的壁虎。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My FM 100.5，你好，嗨林。 他有时皮，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点火， 有时候性感，有时候疯狂，有时候甜美。有他在，我更懂得欣赏的美。他是音乐，一直在你身。My FM 100.5，随乐。 Tell you what it, I can only tell you what it feels like. And right now, feel like in my windpipe. I can't breathe, fight, while I can fight. As long as the wrong feels like I'm in flight. High off a log, drunk from it. It's like I'm huffing pain. I love it, the more I suffer. I suffocate right before I'm about to drown. She resuscitates me, she hates me. Hey, where you going? I'm leaving you. No, you ain't come back. We're running right back. Here we go, ain't it so insane? Cause when it's going good, it's going good. Man, with the wind in his back, she's Lois Lane. 这里是陪伴你的 MyFM 不眠夜，我是 Harry。 那最近歌手江若琳呢，新专辑动感舞曲《勇敢爱》 MV 首发，那也是讲述了豆蔻年华发生在篮球场的美好故事，也让我想起了当年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哈。记得那时候的青涩懵懂，所以说在那时候做任何选择上是没有任何顾虑的，那时候只记得一句话，管他呢，谁叫那就是青春呢。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捕捉的每个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卷走日光带不走美好，每一刻都是小永远，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是我们爱的小永远，幸福瞬间你偷偷把脸贴在我耳边说 OK， 一首来自何洁《小永远》，欢迎回来 FM 100.5 MyFM 不眠夜。对，那最近呢，由钟汉良、Angelababy 主演的《孤芳不自赏》日前开播了，谭晶呢为该剧倾情献唱主题前这首歌。那这次的应邀为演绎主题曲呢，谭晶也是决定再突破自我，在眼前中是挑战自己的低音极限啊，以表达男女主人公那种深沉隐忍的痛心之情。在听了谭晶这首主题曲之后呢，也满满的期待这部影片《孤芳不自赏》。OK， 稍事休息一下，下个时段见。

100.5. 在那个角落。